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92集，宴会开始，情雨失态。 程管家，这…… 几位堂主看向程管家，愣了好半晌，才回过神。 这是秦小姐给老爷的那张请柬吗？ 程管家脑子空空，他有些缓缓地点了点头。老爷子是一直抓着这张请柬没有放下，这请柬就是秦冉给老爷子的那张。又过了好半晌，一个堂主率先清醒过来，朝其他人看过去，一时间有些语塞。 所以秦小姐三月一号要请老爷子去的，就是徐家，他就是徐老要收的那个继承人。 不仅是他，其他人也想到了这一点。徐家出继承人这件事，就足够让整个京城的顶尖势力震撼。眼下查徐老说的那个继承人的也不少，大部分都不相信徐老会把那偌大的一个研究院给一个跟徐家完全没有关系的外人。可现在， 这件事大发了， 一行人面面相觑。陈管家反应过来，他把请柬合上，侧身看向书房里的人，神色严肃。 希望几位堂主在三月一号前不要透露这件事。 秦冉一个外姓人，无论实力怎么都会被徐家忌惮，难怪徐老一直对这个继承人闭口不谈。要真被徐家一行人先知道了，秦冉怕是有危险，徐老也不一定能护得住。也幸好是秦冉，背后有程俊，还有程老爷子。 秦小姐可真是…… 程管家摇头，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心脏一下一下跳得很快，在耳边不断回响。这边程温如厢房， 您说什么？ 程温如一身仪态也绷不住了，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瞪大一双眼睛看着程老爷子。他回来后一直没有看这张请柬，直到刚刚把秦冉安顿好，一来就看到程老爷子坐在屋内跟他说了个炸弹。他连忙拿起被他放在桌子上的请柬翻开来看了一眼，得到的结论跟程管家一般无二，这一次怕是真要引爆京城啊。与此同时，京城沈家金字塔间发生的动荡，沈家这种刚够到金字塔边缘的人连消息都不知道。 秦家， 沈老爷子举杯对林老爷子笑着道， 欢迎入住京城。 若是以前，沈家高出林家几个层次，连林婉都能对林家人颐指气使，沈家自然不会对林家这么热络的。可现在前有秦冉，后有被秦四爷看中的秦羽，更别说林景轩现在事业有成，沈家自然要对林家人恭恭敬敬。一行人喝完酒，沈老爷子才看向秦羽， 哎，过两天四爷要带你参加一场宴会。 秦家虽然没落，但那只是相比较四大家族来说，对沈家这种家族依旧是一座只能仰望的高峰。 是徐家。 秦羽这段时间终于在秦四爷那里把京城的局势摸清了，之前戴然他们口中提起的那几个家族就是程家、徐家这四个家族，徐家排整个圈子第二。听完秦羽的话，饭桌上其他人都朝秦羽投过来艳羡的目光，秦羽的脸上却丝毫没有得意之色，他只是低眸，淡淡地拿着筷子，指尖发紧。他深知自己之前格局太小，网上那些事算什么，只有把权力握在掌心， 那才是属于自己的。像程家、徐家那种，才是隐于所有豪门间的隐世家族。现在的他，终于碰到了那一层稍微深一点的水。3月1日，徐家，宴会在上午9:58。9点，徐家大门口就有人不断进来了，每个人单独拎出来都不可小觑。徐老在后方准备，大门口是徐家公认的下任家主徐瑶光，在徐家偌大的宴会大厅内接待客人。他同程俊一般年少成名，最近一年都在管理徐家大事，手段不输徐老。身边站着一个拿着酒杯的中年男人，徐瑶光刚迎完一人，间隙间中年男人才找到机会，面色凝重地看向他。 小徐少，徐老要收的外姓人究竟是谁？信得过吗？能力如何？ 徐老瞒得紧也是奇怪，他们徐家查这个继承人的消息半点也查不出来，甚至请动了欧阳家帮忙。若不是徐老说今天要宴请宾客，其他人都不相信他真的找好了继承人。 二叔。 徐耀光顿了一下，他自然知道他爷爷不提前说秦冉的消息是为了保护秦冉。 放心，他的能力不会让你失望。 一个刚入学校4年3月份就能成为副二级研究员的学生，不说管理上的实力，他在物理上的造诣绝对足够。看徐瑶光这么笃定，徐二叔顿了顿才叹息道， 唉，明明你最合适，不知道徐老在打什么主意。 徐瑶光敛下眸子，声音沉吟， 用不着纠结此事，不如好好想想3天后去 M 州的行程，爷爷也许会让他跟队。 说到这儿，徐瑶光自己也顿了下。按照他爷爷对秦冉的看重程度，让他跟队也不是没有可能。 怎么会？徐老从来没有多办一张通行证，至少要半个月吧，这两天哪能办好啊？ 去马斯家族地盘是需要通行证的，不然停机坪都没有办法出去。两人正说着，大门口的地方又进来几个人，正是秦四爷这行人。秦宇落后秦四爷两步，这才刚进来，他就看到了好几个在电视中才能看到的人，意识到这种才是京城的顶级宴会。排场盛大，甚至于当初魏大师的拜师宴也无法比拟一二。宴会大厅来人众多，秦四爷直接先带着人去跟主人打招呼。 走吧，先去找小徐少。 秦宇朝秦四爷指的方向看过去，下一秒，他的脚似乎被定在一个地方，十分失态。这是徐瑶光。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